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55集，酱油面。展昭等人回到开封府，就先奔公孙的院子去看看吓坏的小四子。打开门，就见赵普和萧良正坐在桌边，一大一小手里拿着个橘子剥了一半，傻呵呵盯着一个方向发呆。展昭和白玉堂有些纳闷，顺着两人的目光望过去，就见床上公孙裹着个被子靠坐着，肚皮上趴着小四子，爷俩不知道聊什么呢。小四子在床上滚来滚去的，看着心情都很不错。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小四子的情况貌似还行，他俩还担心了一路，怕回来看到小四子哭鼻子。展昭推门进去，白玉堂也跟了进来。 毛毛白白， 小四子跟展昭白玉堂打招呼。展昭和白玉堂走到床边，刚点了点头想跟他问个好，莫名就感觉到背后有杀气。两人一惊回头，只见这会儿赵普和小梁子正杀气腾腾地盯着他俩。白玉堂和展昭一头雾水，不明白这俩是怎么回事，而此时赵普和小梁子想表达的只是 闪开啊，不要挡着我看书呆。 闪开呀，不要挡住我看景儿。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挪开了一点点，赵普和萧良立刻又面露微笑，捏着橘子傻笑着看床上的一大一小。展昭看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扶额表示看不下去，让展昭赶紧问了然后回房吧。小四子的确是不记得什么了，展昭和白玉堂稍微问了两句，听说庞玉那倒霉蛋这次也中招了，于是就索性去问庞玉了。出了房门，到隔壁包岩的院子里，小侯爷正坐在桌边，月牙拿纱布裹着个熟鸡蛋正给他按胳膊。庞玉刚才估计摔倒的时候胳膊肘蹭了地，青了一大片，看着挺疼。陈星端来了珍珠墨人参茶来给他压惊，庞玉捧着茶杯边喝边叹气。包岩拿着书坐在他一旁，包夫人给两人剥着荔枝，瞧着庞玉惊魂未定的样子也有些无奈。包夫人并非迷信的市井妇人，但是也觉得这位小侯爷运气实在是太差了点。展昭到了庞玉身后，见他衣服后摆都磨破了，有些哭笑不得，伸手一拍他肩膀。小侯爷惊得一口人参茶全喷在包岩脸上了，包岩嫌弃地拿袖子擦着脸瞪庞玉。庞玉拍着胸脯回头，见到一个红色的身影就是一缩脖子，仔细一看松了口气。展昭也不是故意要吓唬他，倒是有些过意不去，就拍了拍他肩膀。 没事吧？ 我大妈二妈三妈四妈五妈六妈七妈还有八大姑九大姨叔叔婶婶给我求的这一大堆的平安符，这怎么就一个有用的都没有啊？ 边说小侯爷边从衣领子里拽出一把平安符。众人盯着那一把百十来个平安符挨个看，别说庞玉他那一群娘亲还真是给他把整个开封城所有庙里的平安符都求来了，竟然带这么多都没用。 看到袭击你们的人是什么样子了吗？ 女的，挺邪性。 展昭和白玉堂倒是也不意外庞玉没看清楚，毕竟情况紧急。刚才他们去回廊看了一下，地上只剩下一滩血水，也没留下别的。本来想让天尊辨认一下，只不过嘛。此时天尊的屋子外边躲了不少人，都八卦的往里瞧。殷侯看着四仰八叉躺在自己床上的天尊，伸手拍他。 哎，去你自己床上睡。 我要吃酱油面。 天尊抱着被子滚， 殷侯微微的愣了愣。门口好奇的来看天尊喝醉是什么样的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追影，酱油面是什么？ 面里加酱油？ 房中殷侯则是叹口气，摇了摇头，转身去天尊的床上躺下，然后对门口的方向摆摆手，围观众人乖乖就走了。殷侯一甩袖子，灯灭了。黑暗中，殷侯又看向占了自己床铺的天尊。 撒酒疯把鞋子脱了，不然明天你给我洗被子。 片刻之后，就听到啪啪两声，两只靴子被甩下了床。殷侯无奈地看对面床，天尊舒舒服服盖着被子一翻身，睡了。殷侯望着床顶，天尊那句酱油面让他想起小时候。那还真是遥远的很多很多年前，妖王每天早上在门口敲着面碗叫他俩起床。那两碗面特别好吃，问妖王怎么做的他也不教，就说是酱油面，只有他俩能吃到。小时候殷侯和天尊也是一间房住，两张一样大小的床，两床被褥，两个枕头，都是一样的款式。天尊明明自己有床，偏要占殷侯的，跟他换吧，过几天又占，换来换去，天尊似乎以占别人的床为乐趣，不止占殷侯的，还占妖王的床。有一次，殷侯就问妖王：“ 你说天尊是不是属斑鸠的，这么喜欢占别人的床？” 他只是喜欢有人味的地方，你让着他点吗？他要一个人一百年呢，没人陪他，就让味道陪陪他吗？ 听了妖王的话之后，殷侯没说话。第二天一早，俩孩子突然打了起来，妖王跑来把两人分开。 哎，你们干嘛打架？ 他趁我睡着的时候往我被子里塞了只臭鞋子，现在我一身脚丫子味。 殷侯躺了一会儿，突然笑了笑，天尊正抱着被子舒服地睡觉。砰一声，什么东西扔了过来，掉在了他被子上。天尊眨了眨眼，伸手拿起来一看，是一只靴子。经过院子的展昭和白玉堂，就听到殷侯和天尊的房间里传来砰砰砰的声响，还有天尊的声音：“ 死胖子， 你才是胖子。” 两个加起来250岁的人可能都喝多了，像5岁半似的在吵架。 天尊酒劲要多久才能过掉呀？ 估计得明天吧。 那咱们明天等他酒醒了再来，其他事情就交给外公吧。 展昭和白玉堂很没义气地离开院子，到了开封府西边的空地，那里也有几个影卫在调查。刚才小梁子就在这里练功来着，根据萧梁的描述，他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动作不是绝顶的快，但是毫无气息。萧梁不是小四子，别看他年纪小，但功夫已经能和影卫们持平，教他的人也多，而且个个都是高手，想要从他身边经过但是完全不被发现，功夫得上展昭他们的级别才行。这时青影到了两人身边，说是发现了些东西。展昭和白玉堂随他去，就见赤影正站在一棵树下，仰脸看着树上。展昭一跃上树，只见一根树枝上挂着一根细细的丝线，和之前月儿他们在厨房前的院子里发现的是同一种。 又是丝线？ 蜘蛛精吗？ 展昭眨了眨眼，抬起头看白玉堂。 别说啊，还真没准儿。 嗯， 等明天天尊酒醒了，问问他和我外公有没有仇家是蜘蛛精。 白玉堂叹气，五爷此生能承受的动物腿的数量极限就是4条，超过4条腿的他都嫌弃。这时小楼的楼顶传来了妖妖的叫声，众人抬头，只见妖妖绕着小楼打着盘旋，收了翅膀落在屋顶，轻轻甩着尾巴，似乎是在享受清凉的夜风。此时午夜都已经过了， 忙碌了一天的众人带着疑惑各自回屋，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继续调查。回到房里，展昭躺下，才发现杨奇脸看小楼层层相叠的屋顶各种透光，就好像是盘旋着的星空一样，十分神奇。展昭仰脸望着，伸手摸了摸和自己头对头躺着的白玉堂的头顶，赞了他一句：“ 天才。” 白玉堂微微地挑起嘴角，妖妖展开翅膀飞上屋顶，坐在一层上仰着脸看星空，大大的尾巴挂在半空中，漂亮的龙尾就像是一条带着浅浅珠光的大鱼在星空中穿梭的感觉。风可以透过缝隙进来，清凉却不冷，还能闻到雨后青草地的芬芳味道。展昭很快就入睡，原本一个普通的房间被白玉堂改造成了独一无二的奇景，展昭不由得再一次感慨：“ 啊，我家耗子才貌双全，个儿高，还有钱，骑白马还养白龙，简直完美。” 另一边，公孙和小四子爷俩头挨着头已经睡着了，床边搭了张地铺，赵普四仰八叉睡着，小梁子靠着他肚子，师徒俩睡相一个赛一个的嚣张，打着呼噜给公孙和小四子守夜。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